怪谈之虫，上集讲到 你隻眼啲用处都唔係咁大啫，不如等我挖咗你眼出嚟啊。 突然之间一林忍唔住皱皱眉头，佢似乎有啲唔满意。佢举起刀片，突然好快咁切埋蜘蛛成个腹部。蜘蛛体内有啲青绿色嘅液体混合住啲黏稠稠嘅嘢流咗出台面。好啦，切完咗蜘蛛嘅肚，一林深呼吸一啖气，开始进行下一步，就是切咗蜘蛛嘅头。佢慢慢咁将刀片伸向蜘蛛嘅脑袋，终于刀片挨住蜘蛛毛茸茸嘅头部。一林猛然一用力，把刀扎实介入咗蜘蛛嘅脑度，随住个刀片一拉动，房里面同时响起一阵好刺耳嘅声音。呢啲刺耳嘅声音竟然听起身有啲似猫叫，或者系啱啱出世嘅 BB 仔嘅喊声。一林被突如其来嘅声音吓到成个打咗个冷震，因为佢震惊咁发现，原来声音嘅源头系嚟自个蜘蛛嘅脑度，而因为自己将话刀片喺蜘蛛嘅脑度介入去，所以发出咁刺耳嘅声音。蜘蛛冇听过，更加冇发声系统，咁究竟呢啲声系点嚟嘅？嗱，一林想用嗰啲咩幻听嚟解释，但系佢自己内心深深咁知道。剛才的声音的确是由蜘蛛度发出来的。一林会有啲惊，他即刻收拾好台面上蜘蛛嗰啲残肢，并且将佢哋通通掟咗垃圾桶。他瞓喺床上边，脑里面仲回响住头先嗰声刺耳嘅叫声，啲叫声似乎带住无尽嘅怨恨。谂到呢度，一林更加惊。跟住一林又谂， 唔通系我解剖过好多昆虫，嗰啲死咗嘅昆虫要搵我报复？冇可能嘅，呢个世界上连鬼都冇，唔好话嗰啲咁样嘅昆虫会变成冤魂啦。就算佢真系变咗厉鬼，都只不过一只虫啫嘛，要报复我？我解唔解剖多次你哋咯？ 谂到咁，一林嘅内心似乎都冇咁惊。佢关埋灯，眯埋眼就瞓觉。系啊！突然间，嗰啲饱含怨毒嘅声音再次响起。听到呢啲声音，一林成个猛然喺床上面弹咗起身，佢心砰砰砰砰砰砰，真系跳到出喉咙咁滞。佢即刻打开床头灯。跟住努力咁谂，头先嗰把声边度嚟嘅咧？呢啲声似乎系从个垃圾桶度传出嚟嘅。唔通只蜘蛛仲未死？系啦，由于头先第一次俾个声音吓亲，所以一林当时并冇将蜘蛛个脑咧完全切开。谂到呢度，一林落咗床，着到拖鞋，慢慢行到垃圾桶旁边，佢伸个头内睇。昏暗的灯光底下，那只蜘蛛的脑袋孤零零地摆在垃圾桶上。而一林突然间一伸手将蜘蛛的脑拿了出来，跟着用纸巾包住，将它摆在地板上，用力啪啪啪啪搏命地踩，直到一林都觉得这只蜘蛛的脑应该被自己踩成肉泥，他才停止再踩。轻轻咁松咗啖气， 那个时候，一林发现自己额头上边竟然出了一层细汗，嘿，佢不禁喺度暗笑自己点解咁胆小。 嘿，做乜嘢咁细胆？冇鬼用。 翻到床上边嘅一林并冇急住瞓，佢等咗半个钟，卒之冇再听到任何声音，佢心先安落，继续瞓。喺梦里面，一林一个人孤单咁行喺一条好陌生嘅大街度。呢条街四周围都系好浓嘅雾，能见度差唔多只有十零米。佢就系咁漫无目的咁行，周围见唔到一个人，或者讲除咗佢自己之外，佢简直觉得周围冇任何生物。一林唔知自己要去边度，只有不断咁向前行。突然之间，一林发现前方好似有个人影，佢有啲激动，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一个人啊嘛！佢即刻向住嗰个人影跑咗过去，两个人影距离慢慢接近，离嗰人大概两米嘅地方，一林突然之间停低，因为佢发现雾中嗰个人影背对住自己，而且身披住一件好大嘅袍，睇唔出性别。而一林对住前边嗰个人嘅人影，内心突然间升起一丝恐惧，唔知点解，硬系觉得有啲唔安乐。但佢唔敢接近，但系嗰个人呢，就慢慢咁转过身。同你个人完全转过身嘅时候，佢正面对住一林，一林一睇，唉，成个人都放松晒。原来呢个人系佢同学方女。跟住一林咧就行埋方女嗰度，用手拍一拍佢膊头，向佢打招呼。而方女咧就冇任何表情，佢双眼呆滞咁望住一林。当一林靠到佢最近嘅时候，佢慢慢擘大个嘴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一林见到从方女个嘴度竟然伸出咗两只大大毛茸茸嘅触角，佢嘅触角向一林块面度伸过来。一林一惊，猛然又从床上边坐到起身，额头上边全部系豆咁大粒汗，佢大啖大啖咁喘住粗气，个心口好强烈咁起伏住。佢环顾得下四周，呢个时候天已经光啦，清晨嘅阳光透过窗口照射得入嚟。原来系一个梦，但系呢个梦好真实。一林呢一个时候呢，亦都换咗换神。佢伸手关咗开咗成晚嘅床头灯，佢着返老衫，刷牙洗面。临走前，妈妈呢就俾咗一包面包同埋一袋牛奶俾佢返学。当一林返熟悉嘅课室，而就喺呢个时候呢，有人叫佢： 一林，作业啊，作业啊，我嚟啊，我嚟啊，我嚟啊！ 一林一睇，原来系方女。 哦，知啦知啦。 一林听到方女把声，就谂起琴晚嘅梦境。心里面仲有一丝恐惧，不过当佢见到嗰个方女呢依然猥猥琐琐嘅笑容之后呢，系一林不禁笑自己太神经病，太紧张。一林嚟到自己座位坐低，同学李方瑞呢亦都早就翻到嚟，呢个时候正喺度睇紧语文书。李方瑞望一望一林就问： 一林啊，你个样今日咁牛嘅？昨晚冇瞓好啊，你睇下仲有黑眼圈啊。 哦是啊，就快期中考啦嘛，我昨晚睇咗好耐啲功课，所以咪夜咗囉。 以后唔好熬夜啊，对身体唔好㗎。 我知㗎啦，我知㗎啦。 就喺呢个时候，上课铃声响起，数学老师攞住课本行咗入课室。 好啦，同学们。 听住数学老师嘅说话。一林渐渐觉得自己的眼皮呢，唉，开始搏命向下耷，一股强烈的睡意涌上心头，似乎冇办法控制，佢啪啪咁搭在台上边就瞓。喺梦里面，一林发咗好多个梦，场景亦都变换咗好多，全部都系一啲冇咩意义嘅梦境。而趴咗一阵，佢眼皮抽搐嗰几下，佢醒。同时佢心里面亦都觉得奇怪。 啊，奇怪啦，我好似瞓咗好耐咁， 老师点解冇发现我嘅？仲有，做咩周围咁静嘅？ 于是一林担高头一睇，眼前一幕，真系令佢擘大个口得个窿，唔知讲咩好。因为课室内所有嘅学生呢个时候都喺台面上边，就连老师都趴咗喺讲台度。一林隐隐约约觉得有啲唔对路，佢即刻熬咗熬身边嘅李方睿。 方睿， 李方睿俾人大力熬咗熬咧，跟住佢醒咗，慢慢拧转头望住一林。但系阿李方睿嗰对眼里边空荡荡，好似乜都冇嘅咁。一林见到李方睿嘅表情，心里边又系一惊。佢突然间谂起琴晚嘅梦境当中，阿方睿嘅样，嗰啲眼神都系咁。见到李方睿咁，一林忍唔住咧，想用手拍一拍佢块面，叫佢醒。 方睿，醒啊！喂喂， 谁不知佢拍咗阿李方睿块面啫。李方睿嗰个脑袋突然间剁一声，碌咗落张台面，啪一声碌埋落地添。一林都唔知发生咩事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只见李方睿嗰条颈嘅位置，好似喷泉咁不断咁向外喷。喷紧一啲好大只嘅曱甴出嚟，哇！呢一幕一林真系惊，佢平时见到曱甴好兴奋，但系而家见到咁多咁大只嘅曱甴系咁喷出嚟，嗰种恐怖嘅感觉真系冇办法用言语形容出嚟。而周围本来瞓着紧嘅同学，听到一林咁样叫，大家都纷纷隔起头，但系佢哋全部都系双眼无神咁望住一林。由于一林佢嘅座位离门口唔系好远，所以佢冲几步就出到门口。走廊上边异常咁安静，如果系平时一定会听到其他课室嘅讲课声，但系而家咧就寂静到好得人惊。一林再犹豫，猛然冲落楼，用尽全身嘅力气冲过操场，嚟到学校大门。佢忍住不断咁喺度喘气。不过好彩，大门外边咧有一个细门仲未上锁。一林习惯性咁向后一望，哎呀，喺佢面前嘅呢一幕先至叫恐怖。因为从教学楼门口唔同嘅地方涌出咗各个年级嘅学生，佢哋全部都系两眼无神，好似行尸走肉咁行埋一林度。见到呢一幕，一林惊，佢猛然跑出校门，佢内心无比咁惊恐。一切究竟有咩回事呢？大家点会变成咁嘅呢？ 点解会咁嘅？点解会咁样？系发紧梦定系真实啊？系发紧梦定系真实啊？ 佢净系顾住一个人系咁跑，突然间啪一声，哎呀！佢路上边就撞到个行人。 啊！你快啲帮我！求你救下我！求你救下我！ 一林话仲未讲完，佢突然间发觉有啲唔对路。本来好喧闹嘅大街，而家竟然一啲声都冇，而自己撞到嗰个人，一林慢慢担高头，果然对面嘅呢个中年男人呢个时候望住佢，而佢啲眼神咧，啲眼神好奇怪，事关呢个男人只眼系福眼嚟嘅，系乌蝇嗰啲眼，一林惊恐咁向后蹦蹦蹦蹦，连退几步， 冇过嚟啊，冇过嚟！ 一声，一林又撞到另外一个人，佢即刻拧翻转头，哎呀，呢个人嗰个头竟然系一只巨大嘅蜥蜴头。此时此刻，街上边所有人不断咁朝住一林围过嚟，一林被彻彻底底咁围喺其中，冇办法挣扎。佢见到各种各样唔同嘅昆虫特征嘅人类，好恐怖。佢内心实在抵受唔住，佢承受唔到。 冇过嚟啊！冇过嚟啊！ 想冇几耐，佢晕咗。 喂，一林，喂，醒下啦！老师发现你睡觉啦。 李方睿一路在旁边系咁熬一林，熬当中一林听到李方睿嘅声音，于是佢擘大眼， 嗱，佢见到一面关心嘅李芳蕊，就讲台上面滔滔不绝嘅老师，以及周围认真听课嘅同学，系重重嘅负担起，原来又系一个梦。李芳蕊细细声咁问句啦： 你做乜嘢啊，一林？ 芳蕊，你知唔知我啱先发咗个好恐怖嘅噩梦，吓死我啊！我梦见你哋全部都变晒昆虫人啊，好大人惊啊，好大人惊啊！ 你讲嘅系唔系咁啊？ 讲完呢句说话，李芳蕊份面上边突然间升起咗一丝诡异嘅微笑，跟住突然间成个课堂都安静咗落，所有嘅学生仲有讲台上面嘅老师，突然间拧转头一齐望住一楼。 李芳蕊双手伸到一林前边， 唔系手啊，而系 一双好大只、生住密集绒毛嘅蜘蛛触手。 啊！ 呢一声就系一林生前最后发出嘅声音。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幸。